哇，就去那之后就感觉是一个在听欧美往年经典音乐的这样一个音乐会， 再配上那种很可爱的这个卡通形象、啊、 动漫形象， 嗯， 没错，也是疯狂动物城的原班人马再度制作的。 对，我们安利这么多，自己也得要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了。 没错，哎，其实说到动画，说到漫画的话，下面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喜欢看漫画的人特别想要听到的一首歌。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说出他们的心声啊。 哦、 你知道，就有一些动漫它的连载啊， 嗯， 是以年为单位， 所以说写和画动漫的这些人真的也还是够懒的啊。 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吧，总之也确实很慢嘛。比如很多动画到现在已经十来年了，还没有结束，就想着以后带着自己的孩子从头再看一遍吧。 不过现在再去看那些很经典的动画片哈、啊， 嗯， 还感觉是有那种满满的回忆，而且会有很大的乐趣。 没错，那这次呢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和薛之谦合作，来了这一曲《向天再要五百花》。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We couldn't reach it with the arms. Wrist on the wrist and like a charm. Laying real still and like a part. Like we could die all young. Like we could die all blind. If we could see in 2020, twice we could see it till the end. Put that spotlight on her face. Spotlight. Put that spotlight on her face. We gon' pipe up and turn up. Gonna light up and burn up. Burn up. Mama too hot like a. Like what? Mama too hot like a furnace. Furnace. I got 100 G's on my door, y'all. My diamonds gon' shine when the lights dark. You and I take a ride down the boulevard. Yeah. And your friends really wanna break us apart. Good Lord. Good gracious, hey. Staring at my diamond while I'm hopping out of spaceship. Sure. Need your information, take vacation to Malaysia. Careful. You my baby, the paparazzi flashing crazy. She swallowed the bottle while I sit back and smoke gelato. Hey. Walking my mansion, 20,000 painting Picasso. Hey. Bitches be dipping, dabbing with niggas like a nacho. Woo. Took up a pen and diamond dancing like Rick Ricardo. Hey. She having it, when they call her working on the Bachelor. Gotcha. I know you got a pass, I got a pass, that's in the back of us. Woo. Average, I'ma make a million on the average. Yeah. I'm riding with no brain, bitch, I'm out Do of it. You slide on all your nights like this. Try on all your knives like this. Put some spotlight on the slide. Oh yeah. Whatever comes, comes too quick. Do you slide on all your knives like this? Do you try on all your knives like this? Put some spotlight on the slide. Whatever comes, comes too quick. 这首歌听了之后，觉得一直在跟着晃动。 嗯，电音的单曲啊，这首 Slide 来自于 Kevin Harris、Frank Ocean 以及 Migos。 没错， 这是一首新单。那 Kevin Harris 我们都知道，这个高富帅的音乐 DJ，、 嗯、 之前呢还和妹妹谈过一段。 对，他说今年要发十首歌吧，应该是。 嗯。 所以说现在也是看到希望了。 对啊，之前制作的这些这个电音单曲呢，都是可以听着就晃动身体的。 哎，你说长得帅， 嗯， 然后各种品味还好，关键是还唱歌很好听。一个 DJ 是不是跨界跨有点多呢？ 是感觉要擦下嘴边的口水吗？ 差不多了。 但就是这样，也是在爱情当中被伤害的呀。 哎，所以说这个爱情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嗯，哎。还是来看看音乐吧。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又是一首英文歌。 嗯， 那它是一个组合，叫做烟鬼组合 The Chainsmokers。 没错， 他们是2012年组建于美国的一个电音组合。 嗯，那这次呢也是和酷玩乐队合作，发布了一个全新的单曲。 对啊，酷玩乐队，你看就是又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些什么男主唱啊， 嗯 啊，各种乐手啊。 哎，你说乐队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会不会觉得就是总有一个是你喜欢的 啊？那肯定会啊， 嗯， 一定会有的。有的人迷恋主唱很多年， 扩大受众面。 对呀、啊，而且这个玩乐队嘛，就是会特别吸引这些女孩子们。 没错， 嗯，那天我在知乎上面看到一个回答，觉得特别有意思。 提问是什么？ 提问好像是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首诗歌吧？ 嗯， 大概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是说，我呢就是弹吉他。然后我自己写了一首词，屡试不爽。每当我在那儿就是特别忧郁的弹起吉他的时候，然后都就是真的会撩妹， 尖叫。 对对对，屡试不爽，每次都是这样。 什么样的词呢？ 他自己写了一段词 啊， 嗯，就是 就真的是自己写的， 对自己写的， 嗯， 算是有点才华那种吧，就是感觉在炫耀啊。 哎，跟问题完全不相 看看好不好？ 但是我记住了 啊，好吧。 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Chainsmokers 的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这个春天来了，这首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嗯，有一种舞曲的感觉。 嗯，在两个地方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 986。 没错，如果感觉当下的工作特别的多，生活特别烦的话，不如就听一下下面这首歌吧。 嗯，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这首歌跟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 嗯， 好像是那种。一直都是坐在那儿慢慢说话的人突然间站起来了 跟着他们一起站起来吧， 不如听一首歌。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

imagine angels. Oh, let's not be alone. Let's not be alone. Let's be one. Oh, let's not be alone. Empty thoughts fill the room. Breathe for me and I'll breathe for you. Let's be I just hit the licks out of France. Currency exchange, the fancy. If that money dirty, make it dance. 25 carats cost a mansion. Gold rose petals while we standing. Came from the concrete, take a chance. Pop gold ace like a Xander. I just need the blessing from your family. Broken lies. Ain't no love without us. It will die. Roses turning to dust. Every night, we get more popular. Wrong is right when it comes to us. Oh, let's not be alone. Let's not be alone. Has been selfish, selfish tonight. Tonight. Has been selfish, selfish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I'll be selfish. Let's be selfish. Oh. Selfish 这首歌来自 Future 和 Rihanna 合作，马上就听到那个 Rihanna 的声音啊，她的辨识度也很高。 没错， 这次呢是 Future 她的最新专辑 HNDRXX， 全部都是大写。 就后面我、哦、其实也不太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哦、对呀、 啊， 我刚刚也在看。 对，有没有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专辑名字叫这样的？ 嗯，还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确切的一个答案啊。 嗯，好吧，总之是有想法嘛。嗯、 对他这次新专辑呢是跟。Weekend 还有刚刚听到的 Rihanna 来进行的合作，他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说唱歌手。 没错，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 我是阿丽。那在听歌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可以来找到我们，聊聊你想听的歌，或者是想说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没错 ，YGTP986。 嗯，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歌其实是之前放过了，那这次是重新混音做的另外一个版本 啊、 之前听到的应该是 demo 版本的。 刘瑞琦这样的一个女生，之前我对她的印象就停留在她曾经是不是特别喜欢周杰伦？ 哎，对，而且她翻唱周杰伦的一些歌曲，还被大家熟知。 嗯，这次带来的这首歌呢，有点意思啊。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 是星期几，晴天转阴天。 说还有阵雨，无聊的口头语瞬间拉近了距离，街上都很安静，一点都没有春天的气息，有一种小默契叫心有灵犀。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和你玩笑，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都会看见一只喵，每次和你走在路上啊啊啊，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没错。 嗯，但是再往前，其实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唱这首歌的时候，让人觉得很唏嘘了。 没错，就是你想，这个是93年，当时的那个电影。 嗯， 到现在已经数不清多少年了。 嗯。不过不同人的版本呢，总是有着不同的这个视角哈、啊。 嗯， 比如说张国荣他自己去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程蝶衣、 嗯， 他是在这个《霸王别姬》的剧情当中的， 对，沉浸在其中。 嗯，那林忆莲唱的时候呢，当然是带着他跟当时那个 李 宗 盛两个人的爱恨情仇。 对，那我们听到这一版呢，就是一种怀念了。 对，由古巨基来完全演绎的一个，其实你在听他唱的时候，可能脑海中回响的旋律。还是张国荣那个版本的曲调。 嗯 嗯， 说他跟这个张国荣之间的关系啊， 嗯， 有的是说古巨基当年是张国荣所提携的一个晚辈， 嗯， 说他在唱歌方面呢很有造诣， 对，所以被张国荣推荐。 嗯，所以可能也就是有一些渊源哈、啊，他自己呢来翻唱了这首歌曲。 嗯，没错。既然这首歌其实和这首歌还是有一些关系哈，因为当时这个《霸王别姬》的电影当中是张国荣去出演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是在2017年辽视春晚上由霍尊和杨赤来联袂演绎的《霸王别姬》版本。 这个杨赤，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他是谁。 嗯，他就是一个京剧的演员， 嗯， 而且是国家一级京剧演员。 嗯、 当时呢，他也是这个出演过《霸王别姬》，演的这个项羽也是深入人心、 嗯， 所以当时这是霍尊去反串的女角来唱的是虞姬的一些感觉吧， 嗯， 所以词还是不一样的。 一起来听听这一版《霸王别姬》。 伤心处，别是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真的是很有回忆感的一首《霸王别姬》， 嗯，荡气回肠。 对，我想到了曾经看晚会的时候啊，每次听到这歌的时候都能跟着一起唱。 嗯，而且我觉得小时候特别爱听这首歌， 嗯， 当时也特别爱听这个霸王和虞姬之间的故事 啊。以前就能听得懂吗？ 听不懂啊，但当时就是内心当中，其实我很喜欢项羽， 嗯， 就是比起刘邦来讲， 嗯， 当然是私人的来说。因为总觉得这个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嘛， 所以把这个就是这个审美一直带到了现在。 嗯，对，有一种对于这种末路英雄的这种惋惜和 崇拜。 崇拜， 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听过很多歌或者看的那个剧啊，当时只是因为大家都在看，然后也没什么其他可看的， 这个是关键。 对啊， 因为昨天还在聊，就是跟办公室几个同事在聊，就发现哎，我看过好多电视剧，是他们曾经追的电视剧。因为当时我妈妈也在追啊， 啊，对啊，你就是没得可看， 嗯， 但是那个时候看完了之后也就看完了。现在你再用现在的这个年龄去看当时的电视剧，你才会觉得是 都看不进去吧？ 啊，现在应该会觉得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啊，就是说你会看明白很多一些情理啊，这些事情哈。 之前哪知道啊，你就看个热闹而已。 嗯，因为昨天也聊到，就是包括像那个《孝庄秘史》啊这一系列的，还有 TVB 的一些影片， 嗯， 大家在做这个这一期的公号嘛， 嗯， 在找素材，就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在想，之前就觉得马景涛很帅气，然后但现在他有一个咆哮教主的称号。 对呀，啊，马景涛留给大家的只有鼻孔了吧？现在， 可能就是时过境迁，大家的审美观念也在随着这个时代变化， 嗯， 不变的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歌的这种情怀吧。 是的， 嗯。 今天要送给大家最后这首歌呢，是 John Legend， 他呢是在这个《爱乐之城》当中呢客串了一个角色，当然在其中也唱了一首歌。 哎，你当时跟我说他是一个不好的角色，你知道我都是提心吊胆在看这个《爱乐之城》 啊？是吗？ 就他有一点点不好，对。然后我在想，哎，会不会剧情有什么大的逆转啊？这样的会想。 那倒是真的，确实没有。 嗯。 不过他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面，他不也有表演吗？ 嗯。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 John Legend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R&B 男歌手，出了很多的歌曲呢，已经得到了之前格莱美的这个肯定。 对。 今天要送上的就是刚刚说到这首《爱乐之城》的主题歌。 嗯 ，City of Stars， 没错，由他来演绎的。 对，就说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历了很多次的改版， 嗯， 最终是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没错，那就今天送上最后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啦。 City of Stars。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s thi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wonderful? I knew all one.I cannot make true. Barefoot, she smiled and leapt without looking, and tumbled into the sand. the water was freezing. She spent a month sneezing. Said she would do it again. 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 foolish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ache.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She told me a bit of madness is key to give us new colors to see. Who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us? And that's why they need us. So bring on the rebels, the ripples, the pebbles, the painters and poets and plays. And here's to the fools who dream, crazy as they may seem. Oh,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pray. Shining just for me. Oh,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 What do you know when you stare at the TV screen?Forget your bills, you won't ever have to see them again. Forget your in-laws, forget your pills, you won't ever have to see them again. See them again. Every night you fall asleep to your TV screen. Something in your head, it squirms like a scary dream. 北京时间12点整。